你好，这里是中文播客高级中文，我是朱琪。 大家好，我是康妮。 哎，康妮啊，有一种感觉啊，或者有一种现象，很奇怪，很神秘，就是有一件事情啊，明明以前没有发生过，但是你觉得以前发生过，你经历过。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？ 嗯，会有，特别是觉得是在梦里面见到过。 啊，那这种现象呢，有一个法语的词啊，叫做 déjà vu， 然后呢，其实就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对吧？ 嗯，对。 似曾相识就是好像以前见过，或者好像以前发生过。 对。 那似曾相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们听听今天的对话。 怎么突然傻了？ 我打保票经历过刚才那个瞬间，但又没有真正经历过，你说我是不是有特异功能啊？ 行了，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几乎每个人都有。我也有，在心理学上叫即视感，不是什么特异功能。 真诡异，我时不时就会有这种感觉，有时候觉得梦到过，有时候觉得在现实中发生过，难道是时空错乱？ 我以前看过一篇研究，说有想象力的人、经常在外旅行的人，还有处在青春期的人，都比较容易经历似曾相识。不过，你既没有想象力，又不常出门，更不年轻，可见这种说法不靠谱。 你怎么老挖苦我？再说了，这只是归纳了一些特点，根本没有解释原因。依我看，这是现实、潜意识和想象力的结合，以前遇到过相似的情景，加上心理强化的作用，就有了这种感觉。 哟，看不出你还挺有两下子的嘛。不过，我觉得有时候似曾相识的场景特别随机，肯定是以前没经历过的。 这倒是，比如我刚才，就是弯腰捡了个东西，也不是什么很特殊的动作，但就觉得以前有过一模一样的瞬间。难道我以前在这里捡过一样的东西，自己忘了？ 有这种可能。也许有时候我们做了什么事，或是接受了什么信息，但是没有注意到，或者忘了来源。 不过人有时根本不需要真实的记忆，大脑就会自己制造一种熟悉的感觉，或者是对梦的记忆。当事情真正发生时，觉得好像在哪里经历过，其实是这件事勾起了自己对梦的回忆。 哎呦，我们两个怎么聊起这么深奥的话题了？连弗洛伊德都解释不清这个现象，我们还是不要自不量力了。 哎，神了，你刚刚说这句话的场景，我好像曾经经历过。 哎呀，我听了半天也没有弄明白哎。但是我想似曾相识就是有这样神秘的感觉哈。 嗯，对。 那康妮，其实这个成语啊，似曾相识的意思特别简单，对吧？ 对，就是说好像以前见到过一样。 那这个词呢，我们平时也可以用在爱情跟感情有关的。 对，当你第一次见到一个人的时候，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， 哎， 说好像以前见到过，认识。 嗯，这个就叫做似曾相识啊。那么在中文里面呢，对于 déjà vu， 还有一个很学术很专业的翻译，叫做什么？ 叫做即视感。 即视感就是 一刹那的感觉，这是心理学里面的一个名词。 对，这个日常生活中基本上没有人会明白， 对 吧？也没有人用啊。我们通常就说似曾相识，或者是好像以前发生过，对吗？而且呢，你是能打保票，好像以前经历过的，对吧？ 打保票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你对这件事情有绝对的把握，你敢保证。 对，打保票，这个比就是我敢打赌好像更加的 确信， 哎， 更加有把握一点。 是的，打保票。那你以前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的时候啊，会认为自己有特异功能，对吧？ 对，就是觉得这种功能别人没有，只有我有。 是的， 非常特殊的。 这个叫做特异功能。那特异功能这样的人很少啊，然后他们还可以出去表演赚钱什么的， 对 吧？但后来发现原来几乎人人都会有这个感觉，所以就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 往自己脸上贴金。 嗯，贴金最早以前是说在佛像上面贴上金箔。 嗯， 那么往自己脸上贴金就是说夸耀自己啊，美化自己，把自己说得非常好。 对，通常我们的用法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， 对， 对吧？不会有人很愚蠢的说我在往自己脸上贴金，想要告诉别人你没有这个实力，但是你在炫耀自己，夸耀自己。 对 啊，别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不过我觉得今天对话里的这个人还挺会挖苦他的朋友的啊。 嗯，对， 挖苦。 挖苦的意思呢是说用非常刻薄的话去讽刺，去嘲讽他。 嗯，这个叫做挖苦啊。 嗯， 那其实讲到似曾相识 Deja Vu 这个感觉啊，好像和潜意识有蛮强烈的联系啊。 嗯，潜意识。潜意识也是心理学里面的一个名词，它是说和一般意识相对的一种隐藏在内心里面的意识。 对，因为潜就是我们说潜水的潜嘛，就是在表面之下的， 对，隐藏在里面的。 嗯，所以今天对话里的这个人啊，他说似曾相识是现实、潜意识和想象力的结合，好像还挺有两下子的哦。 对，他对心理学挺了解的，能说出很多的东西来，就是说挺有两下子，本事挺大的。 对，挺厉害的啊，就叫做挺有两下子的。那中文里面好像很喜欢用两，我们还能说有两把刷子，对吧？其实和挺有两下子也是意思差不多。 对的。 那其实似曾相识呢，不一定是那种很重要的事情，有的时候就是特别小的、特别随机的这种瞬间，这种事情啊。 对的，也就是比较自由的，不是去刻意的。 随机的意思就是没有安排过， 对 吧？像完全偶然，这个叫做随机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搭配好了， 对， 叫做勾起什么什么的回忆。 对，当你想起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就是说勾起了对什么事情的回忆。 不过我觉得勾起回忆呢还是比较正式、比较书面的一种说法哈。 嗯， 日常生活里面不会有人就动不动说哎呀勾起了我对什么什么的回忆，好像演讲的时候会这样说，是吧？ 对，这么说的话就是挺有文采的。 嗯，挺有文化的，可能快要准备高考的时候准备语文科高考都会用这些比较难、比较深奥的词啊。 嗯， 那我们今天最后再来看一个成语，自不量力。自不量力， 自不量力的意思呢是说自己不估量自己的能力。 嗯， 它通常是比较贬义的，是说你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能力。 对， 比如说你明明不能干这件事情，你却硬是要去干，那就是自不量力。嗯， 比如说我要和刘翔比赛跑110米栏， 哎，你太自不量力。 是的。那其实我觉得这样说人家呢是比较严重的一个评价，对吧？ 对， 自不量力啊。但我觉得今天这两个人的对话还是很有意思的，我们再来听一遍。 怎么突然傻了？ 我打保票经历过刚才那个瞬间，但又没有真正经历过，你说我是不是有特异功能啊？ 行了，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几乎每个人都有。我也有，在心理学上叫即视感，不是什么特异功能。 真诡异，我时不时就会有这种感觉，有时候觉得梦到过，有时候觉得在现实中发生过，难道是时空错乱？ 我以前看过一篇研究，说有想象力的人、经常在外旅行的人，还有处在青春期的人，都比较容易经历似曾相识。不过，你既没有想象力，又不常出门，更不年轻，可见这种说法不靠谱。 你怎么老挖苦我？再说了，这只是归纳了一些特点，根本没有解释原因。依我看，这是现实、潜意识和想象力的结合，以前遇到过相似的情景，加上心理强化的作用，就有了这种感觉。 哟，看不出你还挺有两下子的嘛。不过，我觉得有时候似曾相识的场景特别随机，肯定是以前没经历过的。 这倒是，比如我刚才，就是弯腰捡了个东西，也不是什么很特殊的动作，但就觉得以前有过一模一样的瞬间。难道我以前在这里捡过一样的东西，自己忘了？ 有这种可能。也许有时候我们做了什么事，或是接受了什么信息，但是没有注意到，或者忘了来源。 不过人有时根本不需要真实的记忆，大脑就会自己制造一种熟悉的感觉，或者是对梦的记忆。当事情真正发生时，觉得好像在哪里经历过，其实是这件事勾起了自己对梦的回忆。 哎呦，我们两个怎么聊起这么深奥的话题了？连弗洛伊德都解释不清这个现象，我们还是不要自不量力了。 哎，神了，你刚刚说这句话的场景我好像曾经经历过。 哎，康妮啊，你自己是不是常有这个感觉啊？似曾相识。 对的，特别是在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感觉以前在梦里面梦到过。 哦，所以你会觉得是梦里梦到过的。 对。 嗯，那我就不太会觉得是梦里，我就想可能就像对话里说的那个时空错乱啊，或者特别诡异、特别解释不清的原因，就是有一个特别的感觉这样。 嗯， 那你会有什么记得很牢的似曾相识的故事吗？ 因为很多，所以记不太清楚。 哦，所以你现在还是会有挺多的。 对，所以我也一直觉得自己有特异功能。 或者说你是年轻的，就像对话里分析的。 对。 有想象力的，然后像我现在已经越来越不年轻了，所以似曾相识的感觉也越来越少了。不过我觉得在 ChinesePod.com 上面呢，我们这些朋友啊，这些听众都好像和我们是似曾相识的啊，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爱好，一个共同热爱的学习中文。那你对今天的课文或者对我们有任何的建议呀，还有评价啊，都很欢迎到 ChinesePod.com 上面来告诉我们。那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 再见。